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改善呢，那咱们也提到过哈，就是说你在积极控制和改善你的症状啊，在治疗的同时，在融进呢咱们中医的文化和养生的文化共同起作用啊，起到一个治标治本的这么一个结果啊。嗯、那实际上呢，咱们有一个方案，就是说在抗纤维化的同时，再加上的这个茶色素当中的提取物啊，茶色素啊，来共同起作用。实际上呢，在以往的方案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加入黄精也好啊，荞麦也好，桑葚也好哈。那么这些都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你可能走得快，但你走不长。那么一个团队呢，你能把事做长，就是力量更大，指的这意思啊，这是我们讲的人的这个组织。那么你看几千年来我们中药呢，这个方剂学就一直研究的是君臣佐使，它是取向类比法，它是主要哪些是这个臣药去执行的，哪些是辅佐你的，哪些是行使的，所以它总是想说一个这个走方来符合的发挥作用。那么你拿现在这个药理学来说，其实就是这个多靶点针对不同的这个目标，哎，我发挥这个作用。你看往往我们说开一副这个中药呢，它是比如说我去开了一副这个中药，针对的是心脏的问题，但是我一定要注重去调肝，同时我还要去调脾，我还要去调肾，在它那个中药组方里边，它这个都是这个兼顾的啊。提到这个茶色素啊，我们说抗纤维化再加这个茶色素，我们说这个茶色素其实它是指一个复方，它里边不仅仅是这个茶色素。我们说广义的这个茶色素，大家是每天都在接触，就像我们喝茶的人，哎，你不管是绿茶、红茶，还是今天的普洱茶，你往杯子一倒，你里边你看泡泡泡泡泡，里面颜色就出来了。 嗯， 我们说那个是什么？那是色素成分，但那个都是非常粗的。我们给大家说这个茶色素呢，它是指里边的这个提取物。大家可能又要问为什么要叫茶色素呢？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给这个东西起了个名字，人家就把它叫茶色素。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英国的生物学家罗伯特，他对茶叶中这个儿茶素的氧化产物进行了研究，最终完成了就是说这个氧化产物的这个分子结构式，那时候就起了个名字，就叫茶色素，这样呢一直沿用就把它叫下来了。那么茶色素它是从茶叶中提取出的这个茶多酚，经过氧化这个反应以后呢，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哎，它有很强的这个生物活性。那么它这个茶色素这个构成呢，由这个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这三种这个色素构成。那么茶红素是茶色素里边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要占到茶色素这个总量的多少，占到85%。那茶红素、茶黄素 茶褐素，它这个啊，在我们人体这个生理这个调节作用呢，它发挥的是不同的作用。比如说这个茶黄素，它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这样呢就会加快这个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这个血氧能力这个作用。抗血凝，我们老年人以后老是说这个血稠，你血稠以后，那你尤其是这个末梢，就是什么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这种远端，包括我们的大脑这种小血管的，那你那个血液循环就比较差，稠了嘛，那它就流得慢了嘛。那你怎么这个把这个粘稠度降下来？这就是我们老年人要改善心血管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你就是怎么防止它这个发生凝血反应？凝血反应呢，你不就是我们说脑梗来了吗？心梗来了吗？是吧？然后那所以咱们西药是华伐林、洛比格雷，然后阿司匹林，你是那样去抗血凝、抗血管聚集。那这个茶黄素，它就有抗血凝，哎，降低血液粘稠度，然后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也就是防止这个凝血反应。这是这个茶黄素这个作用哈。这个是怎么来的？第一，小鼠身上进行这个实验，然后去观察它这个血流变。第二，在去掉这个斗理性、安全性评价以后，咱们有一本这个中国茶色素临床论文科研这个总集，这是凝集了这个5000多家医院啊书写的一本临床这个观察报告。临床观察报告干什么？就是有用这个他汀的，有用这个茶色素的，有用这个对照组的，哎，你吃不同这个东西去检查你各项这个功能，这是个类比出来的。这我说了这个茶黄素的作用啊。那这个茶红素占茶色素的 85%， 它又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升高我们血清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大家都知道，都是把你斑块里边那个胆固醇把它运走，运到哪里？运到肝脏里边代谢掉，哎，这个代谢成脂酸把它排泄掉，所以它可以升高这个高密度。那你有些人这个就是这个高密度升不上去，那你这个就不利于你这个斑块这个降解。可是茶红素它有升高血清中高密度度这个脂蛋白这个作用，同时呢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知道它是把这个胆固醇往血管里边拉呢，是吧？所以茶红素它就有这个作用。同时呢，茶红素它还有这个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以及各种细胞这个 DNA 和 RNA 这个聚活酶这个活性的抑制作用。那这个听起来 RNA DNA 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基因链。我们老说基因就是那个 DNA 和 RNA 的这个基因链，它对这个酶的活性抑制作用，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有什么关系？这可以有助于溶解血管沉积物。血管沉积物是什么？就是那个纤维蛋白，啊，它有这个溶解作用。我们说这是茶红素的作用。那这个茶褐素呢，它具有增加这个血管这个韧性和弹性，修复这个血管内膜，哎，能这个预防高血压和这个对血糖这个升高有这个调节作用。哎，这是茶褐素这个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茶色素它这个三种成分啊，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呢，它能够对抗心血管疾病这个七大这个危险因子。哎，同时呢又目前来观察看没有这个太多这个副作用。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对于这个作为心脑血管疾病保健的哎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选择。那你包括当这个茶色素这些生物活性这个作用被研究出来以后呢，哎，它就现在这个作为一种药用成分，作为一种药用原料啊，药食同源这个原料，茶色素现在用于什么？药品开发，用于保健品开发，甚至于 有些这个食品作为一种这个补充剂也在这个添加。所以这个我们老给大家说这个茶色素茶色素茶色素，其实大家记住就是茶叶里边的酚性物质通过氧化聚合反应，它一种生物活性物质，有什么作用呢？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什么作用？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作用。你看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就从病因上进行阻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那个血管斑块那个成分是什么？纤维质斑块。那这会儿对纤维组织怎么办？那你就去加那个我们说抗纤维化。抗纤维化是什么嘛？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因为它怎么能抗呢？一个是在你形成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不断老化的过程中是这个血管内皮不断的损伤的过程，损伤的过程你那就有炎症。那么炎症一种呢，我是修复好去这个康复，一种呢我修复不好，我就产生大量的疤痕，产生大量的疤痕其实就是这个纤维组织。所以你我们在老化的过程中我们抗纤维化。那有些人可能问了，我已经形成了这个纤维质斑块，你抗纤维化能发挥作用吗？通过这个实验室研究，我们这个基质禁俗蛋白酶的这个增多，纤溶酶的这个增多，可以把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的聚集物呢逐步逐步的降解吸收降解吸收。这个其实大家做一个观察啊，假如说你身上有疤痕组织，你只要抗纤维化有这个8年到9年，我可以说你那个疤痕组织慢慢慢慢吸收的几乎都没了。为什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和例证。所以这样呢，对由三高引起来的心脑血管疾病，你选择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茶色素，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办法。 其实关于抗纤维化呢，我们已经讲了10多年了啊，所以很多朋友对它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不管是哪种方案，抗纤维化都是一个基础。那么对于茶色素呢，刚才张正主任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我现在手里啊就拿了一本非常厚的书哈，这是由中华医学院推出的，是重点推广工程，就是中国茶色素临床科技论文的专辑。这是由中国医学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哈，应该说它是一个国家95医学科技攻关的，里边啊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哈，所以那个茶色素对于我们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呢是很有作用的。当然了，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您啊目前的病症啊，或者说目前的身体状况，用哪种方案更合适，还是那句话，先要做健康风险评估，然后针对您的情况，我们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啊。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和进一步的评估。我们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 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 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查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查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查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查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查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查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针对不同人的这个病情，我们会有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给大家。那实际上刚才提到了，就是抗纤维化加上查色素啊，这是一种方案。但是针对于不同的病情呢，还会建议，比如说加上黄精也好啊，荞麦也好啊，桑葚也好，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首先，我们要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我们有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到我们今天，告诉听众朋友这个方案啊。这个方案呢是抗纤维化的方案加查色素的方案哈。首先就是说，听众朋友有这种头晕、头疼、耳鸣的，对吧？记忆力下降的，然后这个脂代谢异常的，同时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人，对吧？哎，他的这个血糖也不合适，血压也不合适，血脂也不合适，然后另外有很多的症状，心慌啊，气短呀，胸闷呀，对吧？两条腿没劲儿啊，下肢的两麻痛等等啊，有很多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由三高引起。哎，刚才呢，哎，江正主任已经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了，茶色素里面的茶黄素、茶褐素跟茶红素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对吧？那么现在呢，周老师，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在这个方案里面，它还辅助了黄精、荞麦和这个 桑葚， 对吧？那么它们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中药的黄精。其实黄精最最关键的就是对于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哎，它呢既有很好的降压的作用，又有很好的降糖作用，又有很好的降脂的作用。所以呢，哎，就像张主任在开篇的时候说到的啊，其实任何一个药物呢，它最好是这种复方的制剂，它要作用要好于单方的制剂。那么我们中药治的是调的是人的疾病，而不是治的一个症状，对吧？那么用的呢也是一个复方。哎，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再佐以黄精，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啊。那么这个荞麦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理想的一个食物，但是同时呢，它也是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起的这么样的一个作用啊，既有食用的价值，也有这个药用的价值啊。那这个荞麦里呢，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这呢，哎，对于我们这个控制小肠对胆固醇的吸收，哎，对于我们的降脂降糖呢，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再说一下桑葚啊，桑葚呢也是既可以食又可以药用的啊，也是药食同源的。它呢是这种味甘，而且有一点酸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啊，它呢可以入我们的心经、肝经、肾经，它呢可以滋补我们的肾，对吧？又可以补肾，又可以健脾，又可以和胃，又可以生津，对吧？这其实对于有 又有高血糖又有高血脂又有这个糖尿病的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您看糖尿病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它实际是一个脾胃不和，是一个代谢性的问题，那么到后来的时候这个代谢性的问题升级了，这个疾病逐步逐步升级，最后升级到了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胰岛素它就是在体内即便分泌出来了它也起不到合适的作用了。所以对于糖尿病的人他更应该均衡的营养，更应该在他的这个保健方案里面加入黄精、桑葚和荞麦。所以说对于有三高的人啊，我们用这种复合的制剂比你用这个单方的制剂效果会更好。那么收音机前有肥胖症的人，同时又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用我们说到的茶色素再加黄精、桑葚、荞麦，哎，它这么调理下来呢，可能作用更好。 其实中药的药方呢它是讲究君臣佐使的哈，实际上养生也是一样，也是讲究全面和平衡的。像刚才您提到有一些它是中药材，而有一些呢它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你像这个荞麦，在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家里就说咱们吃点荞麦面吧什么的，哎，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哎，而且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哈，就是我们在他的食物里和药里加了一点荞麦，血糖就非常平稳了。 对对对，是的。所以具体到您的这个病情，用什么样的养生方式，用什么样的办法和方案的话呢，还得根据您具体的情况哈。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预约啊，先做评估，然后我们再给您方案啊，我们做到因人施策。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么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做了一个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健康管理科普活动，就是每天出一道题大家来回答，只要您回答三道问题都是正确的，您就有幸来参加抽取十名幸运听众的活动。最后如果您被抽上的话呢，将会得到厂家赞助的健康管理产品。好，那现在我们的获奖名单已经出来了，我来念一下啊。刘勇、刘宝生、陈秀芬、张晓明、张文祥、王万宽、张工、赵大美、刘荣珍，还有陈基中，这十位听众朋友获得了厂家提供的健康管理产品的赞助啊。跟我们进行联系。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书同，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